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郑瑶，来自 VIP Kid。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在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火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地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When You Are Old by William Butler Yeats。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and not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声音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66岁时拍摄昆曲电影《游园惊梦》的时候留下的。梅兰芳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在他所创立的梅派艺术当中，昆曲剧目占有相当的比重，昆曲的养分也滋养了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许多京剧艺术大师。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邀请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张一帆，介绍梅氏家族几代人与昆曲的艺术渊源。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梅兰芳与昆曲，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教研室的主任青年学者张一帆先生，欢迎张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张一帆。 其实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啊，还有一位啊，大家特别熟悉，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和戏迷乐的主持人尚远，也是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欢迎尚远。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尚远。 大家猜一猜这么老成的声音啊，他有多大岁数？这不是上半时段的互动题目啊。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互动题目，梅兰芳先生8岁学戏，10岁登台，请问梅先生初次登台，他塑造的是下列哪一位女性角色？ 有几个选项 ：A. 杨贵妃 ，B. 白娘子 ，C. 织女 ，D. 杜丽娘。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的问题是，梅兰芳先生初次登台，他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哪一位 ？A. 杨贵妃 ，B. 白娘子 ，C. 织女 ，D. 杜丽娘。其实说到昆曲，说到京剧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渊源和联系。看尚远准备的稿子的时候，我也有点蒙圈啊。比如说他说到了昆曲，还说到了昆剧，这个我们就不大明白啊。 特别是像大家经常戏迷能看到的各种院团演出，比如我们北京的这个昆曲剧院叫北方昆曲剧院，上海的非常著名的也是名家荟萃的同样很有名气的剧团叫做上海昆剧团。那么大家呢有的时候谈到昆曲和昆剧的时候呢可能不是特别的明了啊，这个究竟怎么个范畴，怎么个概念。我们今天先请张一帆啊 给我们来聊聊昆曲昆剧，哎，究竟是怎么一个概念的界定，好吧？ 这个呢其实是很复杂， 哎， 啊，我们前辈学者也好，当代学者也好，关于这些个名词概念，他们有很多次研讨会可以开，很多本专著可以写。 是的， 那么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项的这些争论和讨论，所以到今天来说，我们看，无论是书籍也好，宣传也好，并不是特别的统一啊，各式各样的。哎，那么就您的看法来看，哎，这两个界定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讲是这样，昆曲，我们先说昆曲。是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 嗯， 狭义的含义呢，它里边啊，我们先说广义吧。 哎， 啊，它是个大概念。 是 广义的里边，它包含了两个传承序列和两个内容。 嗯， 一个是清曲，桌台清曲，就是不伴戏，就是几个唱曲的这个文化人。 嗯 啊，他们坐在这个一张桌子上。翻着曲谱，你唱哪一段我唱哪一段啊，唱这个本子里的曲子。 嗯，他们的特点是不上花巧，就是这个唱腔上呢相对比较怎么说呢，简朴一些，而且呢是过去传统士大夫阶层消遣的一个方式。 嗯，你们俩呀不能聊得太专业啊，我们这不是戏迷乐，也不是空中笑林，可能对京剧对昆曲有所了解，但绝不专业啊，就是要深入浅出。继续聊啊， 我们觉得这挺浅的。 另外一种呢就叫舞台剧曲，就是演员扮上戏，在台上要演出人物，要扮演。 嗯，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唱清曲的人，他不是演员，他是文化人。 嗯， 啊，这个演戏的呢，他就是演员。那么前一种我们称为这个清楚的清啊，唱清曲，他们这些人叫称为清工，工人的工。 嗯， 后边的这个呢，就称为戏工或者称为伶工。 嗯， 那么。从广义来说，昆曲既包含桌台清曲，又包含舞台剧曲。 嗯， 那么狭义来说，昆曲好像等于昆剧，啊，那么昆剧就是舞台剧曲称为昆剧。 嗯， 啊，就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戏。 嗯， 它只是在舞台上是， 哎， 叫昆剧是吧， 哎？在舞台上演出就是叫昆剧。 嗯， 所以昆剧演员，他比昆曲演员这个说法应该更。准确一点。 那有一种说法叫京昆不分家啊。我们觉得今天京剧是国粹啊，一提到北京提到中国都觉得这京剧是我们的代表曲目，可是昆曲呢它是最早一批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怎么说来着， 教科文组织， 世界教科文组织， 是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 啊，对，昆曲是最先被列入的 啊。那么所谓的京昆不分家，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昆曲和这个京剧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血脉之间的联系？ 是这样，我想呢这个问题当然也很大啊。这个我得声明，我来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两个问题。 您啊， 我都是现说的， 给普通听众讲，不用特别的学术。 这个昆剧和京剧这两个戏曲剧种，他们应该说呢是比较早，也差不多是很少的几个曾经是进过皇宫内廷为帝后演出的这个戏曲剧种。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经历啊，帝后的审美要求和皇家的审美要求它是不计工本，这个非常规范，所以呢这两个剧种它在进入过宫廷以后，所以他们的艺术在规范度上是受过帝后的要求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见过皇上，见过太后啊，皇上和太后对他们的表演曾经提出过很多规范化的要求。这一套要求对昆曲来讲，对昆剧来讲，对京剧来讲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们在内在的规范标准上可以说是一套教材，或者说一套规范。另外呢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京昆不分家的这关系啊，有点像我们藏传佛教里边达赖和班禅这两位活佛之间的关系。这两位活佛呢因为他转世的时间不同，所以他们会互为师友。那么京昆也是这样， 啊，上一代的昆曲演员啊，他很可能会是新一代年轻京剧演员的老师。然后呢，京剧演员学了上一代昆曲演员的表演艺术以后，等到新一代昆曲演员出来了啊，这个京剧演员又会跟他们进行这个舞台上的这个艺术上的交流， 嗯 啊，传授他们一些啊前辈的这些轶事， 嗯 啊，哎， 所以说很多京剧的前辈名家，正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就打下了很好的昆剧的基础，昆曲的基础啊，在舞台上呈现的剧目本身，京剧的剧目当中就有不少是昆曲剧目。哎，所以说呢，应该说在京剧的剧团也好，班社也好，出现昆曲剧目的比例是很重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很靠近，所以很多昆曲演员啊，由于时代的关系，也学过京剧，也能在舞台上呈现京剧的剧目。像这样剧种之间演员的这样频繁、这么密切的交流，可能在这么多的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当中，应该说这种关系是最突出、最密切的。 嗯，那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要学京剧，然后我先用昆曲打底做基础课， 嗯， 这种理解对吗？ 这个恐怕我们现在说京剧，如果说它有将近180年的历史的话， 嗯， 恐怕至少前100年所有的京剧演员都得有严格的昆剧表演来作为基础。 嗯， 嗯，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旧式的这个戏曲教育机构，就科班， 对， 科班的学生更加注重这个。 是的， 嗯嗯，您说说这方面的历史。 哎呦，这个其实科班还是比较靠后的， 嗯， 就是在有科班以前，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梅兰芳先生这个家族， 嗯， 他和昆曲学习的这个关系啊，可能不是所有听众都比较清楚的，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家族，首先他是梨园世家， 嗯， 其次他学习昆曲，在他这个梨园世家里已经是第四代， 嗯 嗯， 而他自己当年到喜连城科班去搭班唱戏的时候，喜连城科班才刚刚建立不久， 嗯， 那喜连城科班在科班的历史上，它不是最古老的。啊，换句话讲，就是在梅兰芳先生的上辈、上辈、上辈啊，他的曾祖辈， 嗯， 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昆曲演员，已经和京剧演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 嗯，应该说在梅氏家族当中，梅兰芳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最高峰啊。那么您介绍介绍，他是第四代了，往前倒三代，哎，都是哪些名家？他们和昆曲的渊源如何？ 啊、 跟大伙儿简单的说说啊。 首先说梅家的第一代， 嗯。嗯， 就是梅巧玲先生， 嗯 啊， 这是梅先生的祖父， 祖父梅先生的祖父， 嗯， 梅先生的祖父是后来是四喜班四大徽班里边四喜班的班主， 嗯， 四喜班的特点就是四喜的曲子， 嗯， 就四喜班最擅长的就是昆曲戏。巧玲先生从小也是学昆曲开蒙，他一开始是到学昆曲的，跟着学昆曲的老师学习，嗯、然后才学的皮黄，然后呢，这他上一代是谁呢？就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叫陈金爵， 嗯， 陈金爵先生他特别擅长演出昆剧《金雀记》乔簇，里边演那个俊男潘安啊，又叫潘越， 嗯， 他演的好， 潘安里潘安， 哎，对对对，他演的这个角色特别的出名， 嗯， 直接被嘉庆皇帝就呼为陈金雀， 嗯。 就是陈金爵这个小同志在打赶来小同志这个小同志演这个金雀记演特别好，我干脆叫他陈金雀， 嗯 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除了他在舞，就是说陈金爵先生在舞台上特别那个优秀以外，他家里的几代人，陈家的几代人啊，至少到第四代啊，就到傅连城的陈富瑞先生啊，陈胜泰先生啊，啊，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 嗯， 啊，而且，很多都是很优秀的昆曲演员，并且他家里还是一个非常大量的，收藏昆曲老剧本的一家， 嗯， 在京城可以说个人收藏昆曲剧本的人是最多的， 嗯， 后来他去世了，到了三代以后。他的藏曲被两家人所收藏， 嗯， 一家是梅兰芳，一家是程砚秋， 嗯 啊，这两家也是，就他们每一家都是 昆曲剧本的一大家， 嗯， 而他们两家分了陈金爵先生的一家，我们就可想而知陈金爵先生他的那个收藏量是多大， 嗯。 然后我们说梅小玲先生， 哎，这是梅氏的第一代， 梅氏的第一代，梅兰芳先生的祖父， 嗯 啊，这个陈金爵先生已经是他的曾外祖父了， 嗯。 梅小玲先生从小学昆曲， 哎， 他这个长四喜班，四喜班的这个主打的剧目又是昆曲剧目， 嗯。 啊，他后来呢又翻改了一些昆曲剧本，翻成皮黄戏，比如说有一出戏叫《德政坊》， 嗯， 这个昆曲原本就是他岳父送给他的， 拿今天的话说就是移植改编剧目， 哎，他要没有这么一个收藏那么丰富的岳父啊， 嗯， 恐怕他也拿不到这么好的本子来翻成这个皮黄本子， 嗯 啊。那么再到梅兰芳先生的父辈，梅兰芳先生的父亲梅竹芬， 嗯， 也是一个青年的，他去世的时候才26岁嘛，啊，他一辈子都是青年啊，也是一个青年的优秀的啊昆曲和皮黄的旦角演员。 他只留下梅兰芳一个儿子哈。 对， 嗯 啊，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梅兰芳只有三岁， 嗯 啊，那么梅兰芳先生的伯父啊，就是著名的琴师， 嗯， 这个梅雨田先生， 嗯， 梅雨田先生小时候也学戏，也是唱旦角的， 嗯 啊，但是长大以后呢，倒仓的关系，后来就改了场面了啊，改了伴奏了，嗯，啊，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京剧的琴师，啊，他跟谭鑫培合作，啊，但是呢，就梅兰芳先生回忆啊，他的笛子唢呐吹的也不坏， 嗯， 并且说他肚子里装满了300来套昆曲， 嗯， 啊，就是说。他的父辈同样在昆曲方面的造诣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 嗯， 那梅兰芳先生与昆曲的渊源就更加深厚了啊。在讲这些故事之前，我们可以先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来自上个世纪30年代啊，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刺虎》，这也是梅兰芳先生留下的影像资料中， 比较早的一个。 比较早的一个，我们来听一下。一会儿我们要让选题策划人和我们的嘉宾解释一下这部电影包括它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啊， 嗯。 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留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梅兰芳先生与昆曲。梅先生呢8岁学戏，10岁登台。我们的问题是梅先生初次登台他塑造的是下列哪一位女性角色 ?A. 杨贵妃 ,B. 白娘子 ,C. 织女 ,D. 杜丽娘。我们听众啊 ,ABCD 都有。一会儿让张老师给解释一下啊。 嗯， 刚才放了一个上世纪30年代美国拍摄的电影《刺虎》，这是梅兰芳先生留下的影像资料中比较珍贵、比较早的一个啊。 嗯， 说说这个拍摄的背景。 这个电影呢是梅兰芳先生1929年底到1930年的夏天，在7个月的时间。访问美国期间由美国的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的。非常之珍贵的是 ,1930 年中国本土自己还不具备拍有声电影的条件。 嗯。 而梅兰芳先生呢大概是第一位中国有声电影演员。 嗯。 啊。 那一年梅先生 多大岁数？ 按虚岁算啊，梅先生习惯说虚岁，37岁。 37岁啊， 1930年。 嗯。 那会儿扮相还是非常好，非常年轻，虽然已经37岁了，拿今天的话说是这个青年演员里面年龄偏长一些的， 嗯， 但是扮相还是非常的俊美， 嗯， 大家刚才听到声音也很的，也很清越，很漂亮啊，嗯。 那么这部电影呢，在梅先生回国以前，他这拷贝先回来了， 嗯 啊， 就已经在北京的真光电影院就放映了， 热映啊。 先于梅先生回到北京了啊， 嗯，真光电影院就是今天的王府井的儿童剧院， 嗯，哦， 啊，就是在那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梅先生通过拍这部电影，他的艺术上的影响力获得了更大的这个传播， 嗯， 在美国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 嗯 啊，所以才会有两所大学授予梅兰芳先生荣誉文学博士， 嗯，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梅兰芳先生凭着《昆曲·铁冠图·刺虎》这出戏，获得了美国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哦，是凭借昆曲， 哎 啊， 是凭借昆曲，嗯，不是凭借京剧。 哦，嗯，我这个外行啊，这部剧《刺虎》讲的是什么事儿？ 嗯。 简单的说说啊， 您简单的说说， 嗯，啊，这个呢，这个戏呢，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大陆不怎么，不怎么多演了， 嗯，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说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自杀以后，这个闯军进入了宫廷， 嗯， 闯军里边有一员大将叫一只狐李过，啊，他是李自成的这个亲戚， 嗯， 啊，他准备要娶一个公主。以表示我这个胜利， 娶明朝的公主， 啊，娶明朝的公主， 嗯嗯， 他的意思是想娶崇祯的公主了， 哦，啊，嗯， 但是呢，这个皇帝已经去世了，这个公主也逃出去了啊，公主可能逃出去后来成为独臂神尼了嘛，啊， 对， 这 是崇祯砍了， 啊， 是吧？ 但是呢，有一个宫女，这宫女姓费啊， 嗯， 叫费贞娥， 嗯， 她是公主的侍女，她就假扮成公主。假扮成公主，假装和这个一只虎这个成亲，然后呢，到了夜里入洞房的时候，因为一只虎呢之前在一场战斗当中已经受伤了， 嗯 啊，这个一只胳膊动不了，所以呢，这个费贞娥就用利刃啊刺杀了一只虎。 哦，顾名刺虎， 哎，所以叫刺虎， 嗯， 哦， 不是说这个人叫李虎。但是他有一个外号叫 一 只 虎， 哦， 嗯，所以有的时候贴叫真鹅刺虎， 哎， 嗯， 真鹅刺虎，哦，有机会咱们找找啊，看一看。时间还剩20秒，这个解释今天的题呢有点紧了，我先说说大家的答案啊，红十字选 C 啊，织女，然后山选的是白娘子啊，这个牵着蜗牛去散步是织女，这个韩志选的是 A， 具体是哪个队呢？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陶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这个他就在鹊桥上演这个织女。 嗯，嗯 当时因为他个儿太小啊，他的老师吴灵仙先生还把他抱到那个这个凳子上， 演了个小织女。 哎，1904年8月17日， 嗯， 这一年这一天。正是当年的农历七月初七、 哦、 所以这出戏是应节戏， 应节戏就是过去 好像今年的八月十七日也是七夕、 哎、 哦，哎呀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哎， 一颗巨星冉冉升起啊， 是， 嗯， 其实在过去每一个农历的大的节日在传统戏曲剧目当中都有应节戏啊来上演、嗯、大家呢到了这个时段，哎，就想着看这些戏，而且那会儿也是名角荟萃，梅先生也是在这个应节戏当中展现了他的舞台首秀啊。 对，那个时候盼的是这个，嗯、现在盼的是，哎呦，嗯、又有618了，又双十一了。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嗯，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梅先生留下的影像资料。那我们的问题是，梅兰芳先生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下面的哪一部？A. 刺虎 B. 思凡 C. 游园惊梦 D. 春香闹学。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问题是，梅兰芳先生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下面哪一部？ A. 刺虎 B. 思凡 C. 游园惊梦 D. 春香闹学。梅先生是68岁那年去世的啊，虚岁68岁那年去世的。其实梅先生刚才听了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觉得确实和昆曲有着特别深厚的渊源。他第一次登台唱的是昆曲，那么他让美国的大众认识他、了解他，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他唱的其实也是昆曲。那么在抗战结束之后啊，他时隔几年第一次登台，其实他唱的也是昆曲。 对， 唱的是哪个剧目？ 唱了好几个剧目， 嗯， 因为大概演出可能得超过3天， 嗯， 啊，包括和于振飞先生合作的《断桥》《游园惊梦》， 嗯， 等等， 哎， 我们刚才说呢，梅兰芳先生他跟昆曲呢有很深的渊源， 嗯， 第二呢，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晚年，他一直都很认真的学习和上演。昆曲剧目从昆曲表演当中吸收营养，并且注入到他的京剧创作当中去。 是的、嗯、 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以自己的这个地位啊，他用我的话讲，他曾经是我们娱乐界最一线的一哥兼一姐。 嗯，对， 是吧， 他跨着呢、 他是这样一个身份，他对昆曲有一种传播和倡导的历史贡献， 对，有个示范作用、 啊、就是除了他年轻的时候啊，前年轻的时候，他大概在1917年左右，他的北京这个唱昆曲，然后你看这个一线的大明星唱昆曲，昆曲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观众已经不熟悉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最一线的明星在那儿唱，我们大家就去看、 嗯、 我们就去关注，关注了以后呢，很这个票房很好啊，而且呢这个舆论也很好，并且有两个大学开始开设研究南北曲的课程。 这叫明星效应。 哎，这明星效应、嗯、这是比如说至少是我们知道北京大学、 嗯、 蔡云培先生就请了吴梅先生来教昆曲。啊，从此北京大学就我就说这个戏曲进高等院校啊，应该说是从1918年开始。啊，就是从吴梅先生去北京大学教昆曲开始。 哦， 应该说是演艺明星也影响了学界的，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倡导之功， 嗯， 啊，就大家都关注了。后来一系列跟昆曲传承有关的这些事情，大概都可以跟梅先生唱在这个北京的舞台上啊，这个演昆曲有关， 嗯， 好，那么在这是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节点上的贡献， 嗯， 再就是我们说1945年，这个剃须复出。为什么剃须复出演昆曲呢？这个到它的主要原因啊、 嗯、 不完全是从恢复传统的角度。 是的、嗯、 是因为梅先生多年不上台。 他有几 年 没演？ 嗯，恐怕前后有十几年。 哦，那么长时间 啊。 嗯。 他多年不演出，多年不上台，这个时候岁数也比较大了。 他要把原来的那个嗓子调出来，短期内是很难恢复的。 哦， 所以呢，于振飞先生建议他，您可以先恢复昆曲，因为昆曲对于嗓音的高音的要求不是很高。 哦， 对。 而梅先生自己要恢复身段呢，那很容易，因为他的右弓特别的扎实。 嗯嗯。 啊，那么这个三天演出呢？可能观看的这个观众，我们估计可能在几千人，啊，几千人次， 当时非常的轰动。 哎，那么这个几千人次现在还健在的，恐怕很少了。 嗯， 因为四五年到现在已经73年了， 嗯， 是吧？那会儿如果一个20岁的人，现在就90多岁了， 小一百了 啊。那么在这个三天的演出里边，有一个9岁的小观众， 嗯， 他大概第一次看昆曲。第一次看梅兰芳， 嗯， 他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他自己的中年，到他的晚年，促成他策划制作了我们所谓的青春版牡丹亭。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感动，我第一次了解昆曲就是在北大2000几年，我想想06年 05年， 哎，差不多吧，是一个春天，我记得啊，好像是2000，那是一个春天，春花烂漫的时候去北大看青春版的《牡丹亭》， 哎， 我不懂戏曲，但是我就一个小白的感觉，觉得它太美了， 嗯， 太好看了啊，哦。 我们要说的，当年那个9岁的小观众， 嗯， 他的名字叫白先勇， 嗯， 是，嗯， 好，啊，这是又一个很重要节点的一个贡献，因为这场演出别的不说。 嗯， 他影响了一个白先勇。 嗯 啊，这白先勇先生在这十几年当中，用青春版《牡丹亭》在全球可以说刮起了一股昆曲的旋风。 对， 今天的这个30岁左右、30岁以下的年轻的这些高校的学子， 嗯， 他对昆曲有所了解，至少很多人他的第一步了解， 嗯， 他怎么让知道昆曲的呢？他是先从青春版《牡丹亭》开始。 嗯， 对。在舞台， 啊，还有， 嗯， 还有第三个重要节点的贡献，就是1956年，我们都知道昆剧15冠啊，浙江昆苏剧团的15冠到北京演出，后来受到了最高领导人和所有的这个京城观众的这个欢迎啊，就是各个层次的啊，上到最高领导人，下到普通的民众，中间到文艺界的各位名家，啊，就形成了叫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嗯， 就是说昆剧这个剧种在1956年之前已经非常的威势啊，那么浙江昆苏剧团15冠这个戏到了北京演出以后轰动了，但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它4月份到了北京，4月10号开始演出，到4月17号毛主席才看，中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边，梅兰芳先生他自己说第一天演出他就去了， 嗯， 去了以后啊，他觉得非常好啊，他还自费买了很多票，请周围的朋友你们都去看这个戏，太好。 嗯， 因为梅兰芳先生他和传自费的老师，就是我们刚才说1945年他演出游园惊梦，他后边这些花神啊，他就已经约请了很多传自费的老师跟他一起来合作，就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到了1956年，所以他又在第一时间就去看了昆剧15冠，并且在最高领导人还没有关注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文艺界进行广泛的这个传播和影响。 嗯 嗯， 好， 那我们听几句吧，是吧？这是梅兰芳先生唱的《游园惊梦》。 不到院里，怎知此色是？ 得上远啊。 刚才您 什么时候录制的？ 哎，这是1960年公映的电影《昆曲艺术片》啊，《游园惊梦》。当时是梅兰芳先生和他多年的好朋友，也是京昆艺术的泰斗于振飞先生，还有梅兰芳先生的徒弟啊，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女徒弟之一啊，颜慧珠女士合作的这个《游园惊梦》。刚才这个唱段呢，是由梅先生和颜慧珠合作的。哎，应该说梅先生在这个推广昆曲艺术、传承昆曲艺术上，应该说是不遗余力啊。他的很多徒弟也都唱昆曲戏唱得非常好，比如刚才听到的颜慧珠。当然最体现传承，或者最直接体现梅先生在昆曲传承上的这个表现的，可能要说是梅先生对他自己的公子梅葆玖先生在昆曲方面的这个倾注的这个心血。尤其是上个世纪40年代，梅先生一家在上海住着的时候，梅先生对自己的儿子有一个私教计划，请了当时在上海最优秀的教师名演员来教自己的孩子，其中就有一位是刚才说到的传字辈当中的朱传明先生。 对， 我简单说说啊，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在当时南方传承昆曲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是传字辈的一批演员，他们这辈人中间都排传字，就是传习的这个传字。 对， 就朱传明是当中这个闺门大演员里面最优秀最突出的演员， 头尖。 朱 传明先生就是专门由梅兰芳先生请来，专向葆玖先生授昆曲。 听到这儿啊，就很多朋友可能说，那梅先生为什么不自个儿教呢？ 这里边的问题就很复杂。从客观上来讲，第一，梅先生很忙很忙， 没时间， 他没有时间。从主观上来讲呢，好像艺术界啊，往往有一种这个父亲不太好教儿子，上一代自己不太好教下一代的。 对 啊，因为不好要求， 尤其是开蒙阶段。很多名家都是把自己的孩子要么送到科班去，要么请别的老师来教。 就是可以便于严格要求啊。 自己下不去手是吧？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应该说当时葆玖先生是一边在上学，一边跟朱传明等等老师学京昆剧目啊。后来参加梅兰芳京剧团之后，是作为主演的时候，自己也唱昆曲剧目，同时也陪着自己的父亲演了大量的昆曲剧目，是吧？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梅先生曾经和自己认为最优秀的，或者说最喜爱的一个徒弟，就是李世芳先生。他们一起演这个《白蛇传》断桥，梅先生演白蛇，李世芳先生演青蛇。1947年1月，李世芳先生因为空难英年早逝，所以这个戏呢，梅先生因为一看到这个戏就特别伤心，所以这个戏停演了很多年。等到葆玖先生这个长起来了啊，成长起来了，也艺术上也比较这个成熟了，另外呢也需要带一带他了啊，所以梅先生又带着葆玖先生又把这个《白蛇传》断桥这个戏又给拿起来了。所以不但是后来到这个日本去演出啊，还是说1955年拍摄这个舞台艺术片啊都是葆玖先生来配这个青蛇。 应该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葆玖先生重新恢复了舞台生活之后，也演出了昆曲剧目，特别是当时在准备访日演出当中，对于昆曲剧目的这个恢复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您简单跟我们说说啊。 这个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沈世华老师。因为到80年代初的时候，梅先生不在了啊，朱传明先生不在了，也就是说葆玖先生学这个昆曲的这些老师辈的人都没有了。但是呢，这个于振飞先生向他介绍说，传字辈有一位优秀的这个学生，是世字辈，沈世华，现在他在北京。 对，是最近边的一个人选，又是最有条件的一个人选。 这个葆玖先生呢也看了沈老师的演出，也看了他平时的这个身段的演示，他就发现在沈老师身上看到了当年传明先生的影子。所以呢他就是非常虚心的向沈老师学习雷峰塔传奇里边的烧香、水斗、断桥这三出戏。这三出戏有文有武。用27个半天的时间，基本上是从已经葆玖先生对这些 戏啊，好多已经淡忘了， 嗯 啊，因为经过了 很多年、 很多年， 嗯 啊，大概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动了， 嗯 啊，又很淡忘了。但是呢，用27个半天的时间，沈老师就帮助宝九先生把这出戏整个恢复在了舞台上，并且得到了成功的演出。我们现在有时候在网上还能看到宝九先生，尤其是水斗里边这个舞腔， 嗯， 我们现在 非常溜， 听到的啊，就是上元找的梅葆玖先生演唱的《断桥》， 这个时候已经是将近70岁的时候了。 哦，将近70岁了。 我们来听听，嗯、听听梅先生和于老的弟子蔡正仁先生合作的《断桥》。嗯刚才您听到的是梅葆玖先生的昆曲剧目《断桥》当中的唱段。应该说梅先生在他的晚年，无论是传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注重让年轻人学习昆曲，因为这会对他们的艺术表现有更多的营养。 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题目啊，梅兰芳先生生前拍摄了很多的影像资料、 嗯、 那最后一部电影是下面的哪一部？ A 刺虎， B 思凡， C 游园惊梦， D 春香闹学。爱新觉罗说、嗯、肯定是游园惊梦啊， 嗯、 很多朋友选择了 D， 当然也有选 C 的啊、 哎、 正确答案就是这 C 是正确答案，游园惊梦是吧？ 游园惊梦 啊，对，是 C， 红十字也选对了，这个大家答的是比较集中的。 嗯， 我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和张老师一起做了他的书啊，《梅学初得》。我记得您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不记得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谁说的啊？你说，梅兰芳先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但是他从来不任性，因为我们当时说梅先生68岁就去世了，还是有些早，因为心很累啊。 嗯， 这句话我觉得放在梅先生身上， 这是我说的， 你说的， 这是我说的， 我以为是名家说的、啊。其实我觉得 也是名家啊。 啊，这个对名家啊，就是概括这个梅先生还是非常准确的，是吧？ 嗯，嗯， 就是他整个他身上的这种艺术才华和他为人的这种道德情怀， 嗯。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梅兰芳先生以及梅氏家族和昆曲的艺术情缘。应该说梅氏家族几代人对于昆曲的表演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嗯，也感谢二位今天光临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éprima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